高兴我们一个特别嘉宾在我们当中，那是第一次来母会，去年来过我们的是这个呢新城教会呢。我今天我们先欢迎我们师母啊，我们的亲师母，先欢迎你哈，感谢主，阿门，阿门。今晚上的讲员就是我们亲爱的我们的秦伟牧师，他是曾经在中学当过老师，那么在1988年呢，蒙召就去跑到这个吉隆坡。菲尔德菲呢做这个主的牧师，那么到现在呢，虽然他已经不再做主的牧师了，但他工作交给王志明牧师。那么现在他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一些的，特别华文教一些重要一些职位，特别马来西亚这个福音联谊会 NACF， 他是这个中文的主席啊，我也跟他一起同工啊，我在一起服侍在这个 NACF 里面。他也是这个马来西亚这个精兵啊训练啊门徒训练中心的这个呢主席啊，也是主席啊，也是喜福的啊马来西亚啊喜福训练中心的这个啊喜业的这个董事，那么也是这个的东岛使命团的财政是吗？我不知道哈 啊还有很多职位啊，还有一个就回家。OK， 这个回家，这个是一个最近在过去几年当中神兴起的一个运动，就召集很多弟兄姐妹来一起祷告，一起的经历。他是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主要华文负责人，所以弟兄姐妹就神的兴起这些的牧者，他是一个牧者中的牧者啊，所以他是非常谦卑的一个牧师。所以去年他就跟我们一起办了这个，他是主席办了这个2000年的这个关旦的这个祷告大会。所以感谢上帝，就同着我们领受神的意向和使命啊。所以我相信神有他的一些的话要透过他来分享，特别一个关乎国度的，关乎这个神的这个特别要在华人教一个命定里面要告诉我们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神要预备的一个牧者，今天向我们说话，请给我们这里掌声欢迎我们秦千伟牧师来分享神的话语，叫我们一起。 第一次来到你们当中，非常享受你们的敬拜，我觉得这里属灵的气氛非常的好啊，敬拜团队。真是很专心的把我们带到敬拜主耶稣的这一种的灵界的里面，感谢主啊！我也非常的喜欢我们的黄祖祥牧师，其实也很佩服他啊。他不但在自己的教会有很多的工作责任，那也是刚才所提过的哈，无论是喜福，无论是马来西亚福音联谊会，还有侍奉学校，还有一个叫做教牧研讨会，所以我们看到他的确是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哈，是我们众牧者当中所敬爱也非常佩服的一位牧者。感谢主，上帝把这么好的牧者放在你们当中啊，的确是你们的福气。今天晚上非常的兴奋能够来到这里，因为上帝在我生命当中他给我的呼召啊，我以前真是不明白。1988年，我全职侍奉，当时也没有上过神学，也没有受过什么专备，就是主的呼召啊，进到教会里面。那开头还以为服侍做主的仆人呢，是很非常威风的一个工作啊。但是越侍奉下去呢，觉得说哇，这条道路的确并不是很好走的道路。到了2005年的时候，大概10多年之后呢，我就遇到了一个很深的一个瓶颈。那么在那个时候呢，我就感觉到整个的侍奉呢，几乎再没有办法侍奉下去了，已经到了一个非常的低谷啊，真的不晓得怎么办了啊。请问在你们当中，你们侍奉主、爱主的有没有软弱的时候啊？没有，从来没有软弱的，摇摇手好吗？你一侍奉主一爱主就没有软弱过的，都很刚强，一路都冲的哈。你们当中有没有侍奉主有的时候会哎呀有点累的哈，有点辛苦的哈，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吗？我相信都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哈。那我本身做侍奉主也是在这方面呢经历了很多，特别呢在2005年的时候，那就是我到了一个最低谷的时候，其实是在受难节的那天晚上。那我们教会呢就放了一套的电影叫做《耶稣受难记》，多少人有看过《耶稣受难记》哈？那套电影的确是看了很扎心哈，耶稣被鞭打的时候那种真实那种的情况的确是很难忍受。 其实那套电影呢是在2004年啊就已经发出来了。那在2004年的时候呢，我们教会就也在受难节就放了那套电影。那天晚上呢，电影还没有放完，哇，全场的人哭哭啼啼，小孩子在那边大喊大叫啊，那个耶稣受苦的情况呢深刻人的印象的里面啊。所以呢过后呢，我们教会就因为那一次的看到那部电影之后呢，就好像有一阵子的复兴的景象啊。那做牧者的就有点开心，说哇，感谢主，弟兄姊妹能够因为爱耶稣，看到耶稣受难呢，能够这样子起来，能够有一种同感。可是呢不久之后，一两个月之后呢，我们又打回原形。我发现弟兄姊妹有哇都很累，来到教会的时候无精打采迟到，然后呢就是大家都是苦瓜脸齁，好像侍奉主是一种的很大的压力的样子，那种的喜乐都没有了。哇，那我们做牧者的最担心的也最难过的就是看到弟兄姊妹生活过得很困苦，那么邻里呢觉得很孤单，那么侍奉起来呢就觉得很吃力。我们做牧者的看到弟兄姊妹软弱退后，真是很焦急，但是呢真是没有办法，我们尽了我们的力量，这边扶起这个，那一个就倒下去，扶起那一个，这个又倒下去，那就是有很多的问题。到了一个地步呢，我对主说，主啊，我怎么还能够侍奉下去呢？正在那样的一个时刻，我每一天都在想一天怎么过下去，真是。然后呢又想到主说要快来了，耶稣说他要快来了啊，我们可以跟人家说主耶稣要快来了，可是呢主耶稣要来的时候要看到复兴的景象啊，耶稣来要迎娶的是贞洁的教会啊，是复兴的教会啊，是荣耀的教会嘛。但是我看看我的教会一点都不荣耀，一点都没有那种兴奋的感觉，都不像在新娘在等新郎的那个样子。所以呢越侍奉呢就觉得越灰心越难过啊，里面充满了那种的挣扎啊。感谢主，那个时候呢第二年2005年，就是在受难节的时候，我就想如果前一年能够放一套的电影使弟兄姊妹能够火热一两个月，那么呢可能再试试看吧，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复兴也是蛮不错的。结果在2005年呢我又开始放了那一套的电影受难节4月1号，结果那套电影看完了，我站上来做接收的时候，一看下去没有一个人哭了，没有一个人流泪，他们看着我，我看着他们，连我自己都没有哭。所以那天晚上我回去的时候整个人就破碎了，我说算了，不能够再侍奉了，从此之后我要离开这个侍奉的岗位，我没不资格侍奉主，我到在非常的难过那个。所以我就一路回到家里，就一直在那边想尽各样的念头，以后要怎么样，要改行了，不要做牧师了，不要侍奉主了，很灰心。那天晚上就睡不着，到了大概2点钟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呢就完全改变了我侍奉的态度，改变了我整个的人生观。这个意象呢使我重新对这个耶稣呢有一个很特殊的认识跟经历，是我以前从来都没有过的啊。我们五旬节中的我们都相信有意象有异梦，对不对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圣经哈，好不好，翻一翻那个 PowerPoint。 那在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说呢，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所以那天晚上我睡不着，我在一直考虑如何的离开这个侍奉的岗位，但是呢突然间我看见了一个异象，我看到一个人跪在那边，他一直在有这种的动作，我在后面一看的时候就认得这个人是耶稣。我看到他在那种迫切的在那祷告的时候，非常的那种的迫切的情辞。那么在前面呢，我就看到一个白色衣服的高高我看不到他的脸站在那边， 我想那个应该是上帝哈，高高的站在那边看不到他的脸，可是他站的那个姿势，那个呢，可以感受得到他在生气，他在生气，生气的样子。但是耶稣呢，却跪在那边，一直的在那边祈求，就祷告。我就从后面走过来的时候呢，我就感觉要问主耶稣，主啊，你为什么在那边流泪？为什么在那边痛苦？那个时候呢，主耶稣就告诉我三件的事情，三件的事情，我们来看看，在异象中呢，主耶稣就说了三件的事情，他说第一呢，父神原本要他回来了，可是呢，教会还没有预备好，所以耶稣在那边祷告求上帝父神能否再耽延一阵子，好让教会能够预备好。那是2005年4月1号，耶稣很迫切的在那边祈求，在那边祷告，求父神是否可以再耽延一阵子。那么后来我就想起了一节圣经节，我以前不大明白的，就是在马太福音24章36到39节，这里说呢，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他说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就是耶稣第二次回来的日子呢，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就是耶稣自己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呢降临也要怎么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呢也要这样。以前我不明白说父跟子他们是合一的嘛，那天父做的事情儿子怎么会不知道呢？可是呢，真的是耶稣呢顺服上帝到一个地步，什么时候天父叫他回来他就回来，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回来。所以他说呢，子也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只有父知道。但是呢，那一天晚上耶稣说父神原本要叫他回来了，可是呢，因为教会没有预备好，所以呢，耶稣就求父神可以再耽延一阵子吗，好让教会能够预备好。如果你们还记得那个时候2005年的时候，有很多的天灾人祸，那时候海啸，真是地上的有很多的那些的灾难啊，很多人都想是不是末日要到了，其实真是上帝发怒的时候呢，整个地呢就会有很多的变动，甚至有人写了一个叫2012，就是世界的末日，那个时候的确人家都有种的人心惶惶，很担心。其实真的是那个时候呢，天父呢原本要叫耶稣回来了，可是呢耶稣因为教会没有预备好的缘故，求父神能否耽延一阵子。感谢主哈，天父听了耶稣的祷告，所以呢，父神还没有叫耶稣回来，一直到现在，我们活的时代呢，是在我把它称呼是一种的花红的年日啊。我们这个年日呢，是花红的年日，因为原本耶稣要回来了，可是如果耶稣那个时候回来的话呢，我自己知道那个时候，那我一定会被撇在灾难的里面。我的教会也会一定落在一个大灾难当中，因为可以感受到教会那种的那种的冷漠，那种的没有很激情的，真是侍奉主，真是把侍奉呢当做一种的，好像一种的很随便的事情。感谢主，上帝，耶稣爱他的教会，他求上帝呢能否耽延一阵子啊？结果呢，我们看到神真的是呢。听了这样的祷告，直到今天呢，耶稣还没有回来。那第二个事情，耶稣告诉我的是什么呢？他说，上帝给教会第二次的机会，第二次的机会，神给教会第二次的机会。那时候我就想，第二次的机会，那么曾经一定有第一次嘛？第一次机会到底是什么呢？上帝给教会第二次的机会，那么之前的第一次机会到底是什么呢？ 后来圣灵在我里面就让我想起原来曾经发生过类似一件事情。第一次的机会在哪里呢？就是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我们看看那处的圣经啊，在马太福音26章36节到46节这段圣经啊，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呢，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扫完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起来我们走吧，看啊，卖我的人进了。我们看到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你看到门徒曾经失去了一个与主同警醒的机会，在克西马尼园。就在一个礼拜以前，耶稣是非常的荣耀的进到耶路撒冷。那时候呢，大家都在喊活塞纳活塞纳，他们以为耶稣来是要做完了啊。可是耶稣在城里呢一个礼拜之后，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结果呢又跟他们有最后的晚餐。在那天晚上吃了晚餐之后，耶稣告诉他们说，我要离开你们了，我要去受死了。耶稣继续告诉他们，可是门徒们呢，其实呢都不明白耶稣跟他们所说的话。如果明白的话呢，知道耶稣真的会死去死的话，我相信门徒们也不会这样子的沉睡。结果呢，这个逾越节过了，他们一起的纪念主之后呢，耶稣就把他们带到了克西马尼园，然后在那里呢，耶稣在那边单独的称赞。他知道他前面的道路是非常的痛苦，他要被卖，他要被杀，他要受死，这是他非常恐惧的事情。那圣经怎么说呢？他说耶稣在那时候呢感觉非常的痛苦，忧愁，极其难过，他里面呢汗流下来好像血点这样。那天晚上他是多么的痛苦，可是呢他要求他的门徒，他所爱的门徒说，你们能否与我警醒片时，我要离开你们了，我要去受死了，你们能否在这个时刻与我一同的警醒。可是三次来到门徒那里，他们都睡着了，他们没有办法与耶稣同守望那么的一个小时。所以那天晚上呢，耶稣是很孤单的一个人，就被抓了，然后呢被鞭打受死，最后钉在十字架上。门徒们失败了，门徒们失去了一个机会。当那天晚上耶稣告诉我说，上帝给教会第二次机会的时候，我就想起，哇，这是第二次的机会，还会不会有第三次的机会呢？请问上帝还会给教会第三次的机会吗？这个第二次的机会呢，就是要求门徒，就是教会能够警醒等候他的回来。还会有第三次的机会吗？后来我一想，我里面就恐惧害怕，原来第二次的机会呢，也就是最后一次的机会。因为第一次的机会，耶稣去受死，他为了成就他的救恩，他知道他会从死里复活，他知道他会升天。但是呢，第二次他回来的时候，那就是要来审判这个大地。 那就是整个教会呢要先接受一种的审判，审判从神的家开始。在那个时候呢已经再没有第三次的机会了，换句话说呢，上帝给教会第二次的机会，也就是最后一次的机会，要预备好自己，要预备好自己。然后呢主耶稣就告诉我第三件的事情，他说你能与我同警醒吗？同样的一句的话，他问门徒的话，你能与我同警醒吗？那天晚上我在耶稣的背后那边，我里面突然间前一个钟头前两个钟头我还在那边说我不要侍奉主了，我要离开侍奉的岗位，不要做牧师了啊！可是呢当耶稣那天问我这句话的时候，你能否与我同警醒，我突然情不自禁不能控制的呢就说，主啊我愿意，我就答应他，主啊我愿意。接下来呢在礼拜天就是复活节的那天，我就分享了这一篇的信息，分享到克西马尼园，分享到耶稣啊，上帝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那天早上也是很特别的，圣灵特别的工作，看到弟兄姊妹听到那个信息的时候呢，真的有感觉到好像受感动的样子。可是当我讲完道之后，下午回到家里到傍晚，我突然间又非常的害怕，里面又开始非常的担心啊！因为那天我答应了耶稣说，好，我要与你同警醒，我要宣布教会呢40天清晨5点在教会同心祷告，40天，主啊我们表示我们要跟你同心，我们要与你同警醒，40天我们清晨5点来到教会跟你一同的警醒守望。但是那天下午到了傍晚的时候，我就里面觉得担心，觉得害怕，里面觉得开始焦虑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我想平常我们祷告聚会是星期五的晚上啊，大家吃饱饭之后呢来到教会，可是来祷告的人呢只有10多20%的人，很少人，常常鼓励他们要祷告要警醒，我们没有祷告没有力量，我们什么话都讲了，可是呢来参加祷告的人就是很少。那天是晚上大家有空的时间，现在我想啊要他们早上5点来到教会祷告可能吗？我里面越想越怕，越想越觉得这个是不可能，这个哎呀里面觉得很担心啊，怎么办，这40天怎么过啊？但是上帝很有恩典很有怜悯，到晚上的时候呢我要吃饱饭之后，我突然间就想起了一个见证，听过不久的一个见证，弟兄团契，有一班的弟兄团契，他们呢那天团契过后啊，他们就到 Mama Store 去夜宵啊。那么那个组长呢就去了洗手间，他走去洗手间的时候呢门一关起来就听到有声音，明天6点你到教会来祷告。诶，关起门怎么会有人讲话的啊？可是很奇妙啊，你听到上帝的声音你通常都会认的啊。啊，他诶，好像是耶稣跟我讲话，很清楚的说明天6点你到教会去祷告。所以他就哇一下子就很兴奋了，就开了门就出去告诉那帮的弟兄们说，诶，弟兄们，我刚才听见耶稣跟我说话哦。说什么话呢？他说明天早上6点到教会来祷告，那一定是有什么好的事情嘛。他就问那些弟兄们，哎，你们要不要一起来参加啊？那些弟兄们说，哎呀，如果你听到耶稣的声音，好啊，我们跟你一起来吧。结果呢第二天那个组长就到了教会，6点没有人来，6点05还是没有人来，6点15都没有人来，他觉得很扫兴，哎呀没有人来，他就又锁了门，就出去说，哎呀没有人来，我们就回去吧。当他去开车门的时候呢突然间又有声音说，我在这里，你等谁呢？没有，哇，他真吓了一跳。可是他认识上帝的声音吗？他说我在这里，你等谁？他等他的弟兄们嘛，没有来呀，他不是回去了，他说我在这里，你等谁呢？哇，耶稣的声音嘛，他赶快呢又把车门关了，跑到 教会里面呢，就在那边祷告。过后他见证了，他告诉那帮弟兄说，哇，你们错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时光。那天他说他跪在那边呢，祷告的时候啊，哇，真的感觉到耶稣在他的身旁，感觉到那种的里面那种的兴奋，那种的喜乐，耶稣这么亲近他，里面真是，他说一个钟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啊。他说你们真是错失了一个这么好的时间，我真是享受到从来没有享受过这么甜美的时光，跟耶稣在一起祷告守望了啊。那天我听的这个见证呢，那我就想，哎，如果没有人来的话呢，耶稣来就好啊。所以那天晚上总是得到安慰了啊，我就开了三个闹钟啊，因为从来没有这么早起来祷告过的啊，四点半就起来了啊，然后要到五点前要到教会，三个闹钟啊。可是呢，那天晚上呢啊，不用闹钟的，因为整个晚上都睡不着哈啊，都睡不着，因为很警醒哈啊，电脑的闹钟。这个手机的闹钟呢啊都没有响啊，我都已经都准备好了。结果呢，我大概4:50到了教会，哇，已经有很多弟兄姊妹在外面等了。哇，我里面说，主啊，你真的是奇妙哈，你的爱真的伟大，你的恩典真是够我们用。本来你看是很软弱的，很担心的哈，但是呢，弟兄姊妹已经在那边等了。哇，后来我们就开始了我们的这祷告。那过了一个礼拜啊，哇，气氛就改变了。当我们在一起守望的时候，那个教会的气氛就真的改变了。看到弟兄姊妹们呢，哇，很早就来到教会了，而且脸呢，以前是木瓜脸呢，变成西瓜脸了哈，大家都很兴奋。哇，原来在祷告里面就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啊，很奇妙的见证就出现了哈。那么这样子呢，一个礼拜过去的话，哇，大家都很喜乐啊！终于40天过去了哈，那我们大概都有做一个统计呢，最少每个早上都有30多人来参加。到最后结束的那一天，我们就有一个庆祝会嘛，一起祷告过了就用餐啊，一起用早餐。哇，结束了40天的禁食，40天的那个守望祷告哈，大家都很兴奋。来的人数呢，差不多180多人了。哇，早上来大家都很兴奋。结果我们吃早餐吃了，各方面都很兴奋的时候呢，就有一班的弟兄就跑过来，他说：“牧师，我们祷告了40天，很爽啊，要不要再继续下去啊？”哇，我一听说要继续下去的话呢，心就冷了一半。为什么呢？我里面就想，你知道每一天4:30要起来呀，每一天哦，我说你们呢，一个礼拜来一两天哦。啊，我要每天要来哦，啊，是因为我在讲台上每个礼拜后来告诉他们说，你们至少都要来一次，一个礼拜来一天也可以，两天也可以啊，啊，天天来的当然最好啊，至少呢，你们40天都要来过一天最少。后来真的调查，每一个人真的都有来过，但是他们呢，不是每一天来的哦，啊，所以我说我要每一天来哦，所以我那边就说，哎呀，这个真的是。但是后来呢，感谢主，圣灵就在里面催促说，诶，如果有人这么提议要的话，那你怎么能够拒绝他们呢？那我就想说，哇，如果你们愿意来，我就坚持就下去吧。结果呢，我说好啊，死就死吧，就继续下去吧。结果呢，我们除了40天之外呢，一直到现在啊，2005年一直到现在啊，2014年9年的时间，我们呢还是清晨5:00啊，早上有一班的弟兄姊妹在守望，在祷告，啊，当时我们虽然有时候会很累，啊，开头的时候哇，有时候我晚上服侍的累的时候呢，早上起来真是非常的辛苦。那有一次晚上服侍的很夜了，那一回到家大概是超过11点了哈，哇，赶快就去要休息了，啊，那。闹钟叫好了啊，结果呢，睡下去睡得很久啊，睡得很甜哦，哇，睡了很久，突然间就吓醒过来呀，啊，哇，睡了这么久啊，从来没有感觉睡了这么长的时间，睡了这么久的话，那一定是睡过头了啊，很紧张就醒过来，赶快就跑到墙壁那边有个钟哈，啊，因为没有灯嘛，就靠近墙壁那边去看哈，啊，一看的时候呢，3:30罢了哦，啊，哇。你知道多么的开心啊，多么开心啊， 哇，砰一下，我没有回到我的船上啊，就在那边呢、啊，就在那，在那那那边钟的下面呢、啊，就睡到闹钟响了起来呀、啊。所以说也是这么多累的那个情况啊啊，我们肉体真是有时候会软弱，但是呢，灵力却是非常的高昂啊。感谢主，开头的时候呢，我们弟兄姊妹哇，也会有很多的话。哎呀，为什么这个领袖没有来？为什么那个组长没有来？为什么谁谁没有来啊？啊！但是呢，感谢主，我在那个守望的里面呢，慢慢的话，上帝就让我越来越明白一个属灵的真理。这个真理呢，就使我在以后的服事有个很大的转变，而且呢，从此之后呢，就充满了信心。这个什么真理呢？就是上帝呢，其实有他的计划，叫做替代的计划，也叫做关键性人数的这个计划。也就是说呢，上帝看到有一般足够的人在那边守望祷告的时候，他就会做很奇妙的事情。他并不期待每一个人，当然每个人都来是很好，但是只要有足够的人，关键性的人出现的时候呢，上帝就做他的奇妙的事情。那圣经的真理记在哪里呢？就是那个索多玛和摩拉城，我们很熟悉的哦。索多玛和摩拉城，当上帝觉得那个城罪恶满贯，要毁灭他们的时候，但是因为亚伯拉罕是上帝的好朋友，上帝就告诉了亚伯拉罕，我要去毁灭这个城。亚伯拉罕因为他的侄儿罗德在里面，就开始祈求祷告的上帝啊，啊，如果这个城里面有50个义人，难道你也要把这个51个义人跟他们一起毁灭掉吗？上帝说呢，如果那个城有50个义人，我就因这个50个义人，我就不灭那个城。但是亚伯兰想一想，可能没有哦，啊，不容易啊，这个城这么败坏啊。他说如果少了5个呢？啊，少了5个，我也不灭他们。结果亚伯兰不是讨价还价了，30个呢，20个呢？结果谈到10个，对不对？如果这个城里面有10个义人，上帝就因这个10个义人就不灭那个城，啊，这个10个呢，就是关键性的人数。可是那个城里面后来真的没有10个都没有，所以那个城就这样子灭了。如果有10个义人的话呢，上帝就因这个10个义人，他就能够不毁灭这个城。说上帝这个替代的真理呢，真是给我个很大的鼓励跟安慰。以前我想说，哎呀，神啊，教会怎么能够复兴呢？弟兄姊妹怎么能够火热呢？因为有的火热，有的就冷淡嘛，有的很刚强的时候，也有一些又退后的嘛，有的很积极侍奉主，有的又觉得很失败啊。所以你怎么能够使教会能够真是到能够一起的火热起来，然后迎接主再来呢？不可能事情，我感觉真是不可能。但是当我认识了这个真理的时候，我就发现到上帝作为真是非常的奇妙。其实呢，这个还牵涉到一件很重要的我们救恩的关键。你看，当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呢，啊，那亚当被吩咐在伊甸园的里面，那一棵树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吃的时候必定死啊。但是后来我们知道，亚当因为受到夏娃受到魔鬼的欺骗，结果就把那个分别三个树的果子就吃了。结果因为亚当一个人犯了罪，就把整个世界的人呢都陷在罪恶的里面。其实我侍奉主很久，我都那时候都有一个疑问，我说主啊，好像有点不公平呢，因为我们都是说一人做事一人担嘛，亚当犯了罪，我们为什么变成罪人呢？我就一时不明白这个，我觉得神有点不公平哈，啊，那我们就好像无缘无故的哈，很吃亏的就成为一个罪人，因为我们的始祖犯了罪啊。但是呢，后来我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我就发现到上帝真的是聪明啊，上帝的智慧远远超过人的智慧，他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他比魔鬼撒旦聪明不晓多少倍。魔鬼撒旦以为他很聪明啊，哇，我得到亚当了，啊哈啊，我就得到整个世界了，他很开心哈，但没想到上帝呢，他真的是奇妙。没想到同样的一个游戏的规则，如果有一个人遵循了上帝的旨意，那么这一个人呢，也同样的能够把人带到上帝的心意的里面去。 过后我们从罗马书就读到，那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因为他成就了上帝的心意，他没有犯罪，所以呢，借着他就能够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成为义人。你想想看，如果今天给你做一个选择，你要负你自己的责任，你从头来过啊，亚当犯罪跟你没有关系啊，你如果没有犯罪就没有，你就是没有罪的。请问今天多少人可以靠着自己从来没有犯过罪，你从开始儿童到现在没有讲过一句的谎言，你没有贪心过，你没有做过一些不该做的事情，真的是，后来我想一下，真的是啊，如果一人做事一人当的话呢，我们今天全部都没有办法得救，我们都要死在自己所犯的罪恶当中。因为圣经也说嘛，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但是呢，上帝的计划真的奇妙，借着耶稣一个人，他得胜了，胜过了魔鬼撒旦，胜过了仇敌。结果呢，因为他没有罪，所以他就能够代替了我们，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就可以得到永生。只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凡接待他的、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我们权柄呢，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完全就成为新造的人。哇，这是何等大的福音呢！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就非常的兴奋，非常快乐。所以呢，开头我们守望的一般的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有人就会说，哎呀，为什么领袖没有来祷告？为什么组长没有来？为什么那个负责人没有来？就好像啊，那么如果牧师有的时候出门了没有来的话，他说：“哎呀，牧师，如果你没有来，我们就不晓得怎么办啊。”可是呢，后来当我不断的跟他们分享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他们就明白过来了。如果我们有一般的人、一部分的人在教会里面守望警醒，我们能够使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安然的睡觉的话，你看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呢？如果几个人在那边守望，可以让弟兄姊妹都安然睡觉的话，你觉得这个好不好呢？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嘛，对不对？也非常哇，至少我们在守望的时候，让弟兄姊妹可以好好的睡觉，那是多么的美好。哎，这个原则很奇妙的哦。后来神就是给我看到在我们的住的那个达曼的里面，不想你们这边有没有基隆坡的每一个达曼都有请那些假嘎哈，请那些守望的人啊。以前我们没有那个守望的人的时候呢，哇，有些汽车不见掉啊，那些物质的东西被偷掉。有一次一个人回来的时候呢，他就说，哎，我的家里什么东西都搬到完呢。电视家是搬到完了，就问那个邻居，哎，为什么我东西没有了啊？邻居说呢，我以为你搬家了，我不晓得他们来搬掉了，被贼来搬，整个搬掉都不知道哦。哇，常常发生事情的哦。后来我们请了五个岗，白天呢两个，晚上呢三个哦。那晚上的三个呢，很奇妙的哈，一个还可以睡觉的哦。一个还可以睡，只有两个人在那边哈，一个呢就骑着脚车去巡逻，一个在那边，另外一个可以睡觉，等一下可以来交换的哦。你看，只有这么五个人，晚上只有两个人警醒啊，一个还可以睡觉的，就可以使整个的达曼呢天下太平啊。现在已经几年的时间呢，都没有偷窃的事情，都没有这些事情。那我就想到，哇，是的，上帝原来给这种关键性人数的这个原则。给我们看到呢，我们需要有一些的人，只要有这种呼召，愿意警醒守望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可以成为讨上帝喜悦的人。过后呢，弟兄姊妹就很开朗了啊。开头还说啊，牧师不在，说哎呀，牧师不在。现在呢，他们很好了哈。牧师有时候出门啊，像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他们就告诉牧师，牧师不用紧，你也不用赶回来啊。你出门的话呢？啊，你好好的休息哈，你辛苦，你是我们在这里守望，我们在这里祷告，哇！你听到的时候会觉得多么大的安慰跟喜乐啊！所以这个时代呢，就是上帝要我们与他同警醒，我们要在这个时刻能够真是体贴他的心意。我们在这个时刻知道日子已经不多了， 我们知道那要回来的就要回来了，耶稣就已经就在门口了。你看到整个世界局势的发展的时候呢，耶稣已经就在门口了，很快就踏进来了。当我们看到这个国攻打国，民攻打民，从来没有像这个时代这么的多哈。你看到这个整个这个有饥荒，有瘟疫啊，有各种的灾难临到的时候，我们知道呢，这个世界已经不再长久了。可是为什么耶稣还没有来呢？他都在等候那个关键性的人数，足够的人在守望，在警醒的时候，耶稣就回来了。许多人都说耶稣要回来的时候呢，要看到以色列的全家要得救嘛，那以色列全家要得救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我在吉隆坡有看到一些的教会，他们很热心嘛，他们到耶路撒冷去敬拜，去祷告啊，试着去那边向犹太人传福音，因为他们都有个期待盼望，以色列哇能够接受耶稣，然后呢圣殿能够被建起来，那耶稣就回来了。那有一天我就遇到一个教会呢，他们每一年都去的敬拜赞美，去那边传福音。我就问其中一个牧师说，你们到耶路撒冷这么多年了，有没有见过一间的教会，有没有带领一个犹太人信主啊？他说没有啊，我们还在等待 要他们能够信主。但是呢里面我就有一个感动，我就说其实呢，以色列全家什么时候得救呢？是不是我们要到他们当中向他们传呢？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保罗很清楚讲，当外邦的人数添满了，以色列全家就会得救啊！所以我们做事情要有上帝的启示跟他的原则的上帝没有叫我们去耶路撒冷去传福音给他们最近当然有一个运动叫做传回耶路撒冷，当然这是很有意思很有心的，愿意呢把敬拜把赞美带回去。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呢，我们要把外邦的人数填满，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地方，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很热诚的把外邦的人带来归向主。当外邦的人数填满的时候呢，以色列全家就得救了的。你看上帝就是做的事情真是很奇妙他的意念就非同我们的意念，因为我们要向犹太人传福音，第一你不懂他的原语，第二他们是觉得他们是很高级的人了，犹太人不大看得起别人的嘞。你看他们诺贝尔奖拿到最多的就是他们的名著他们真的是也是很有钱的他们很能干很本领的要我们跟他们传福音呢，的确有很大的拦阻有很多的那些限制可是呢，上帝要我们呢，在外邦人当中，我们传福音。当外邦的人数填满的时候，我们看到耶路撒冷。以色列全家就会得救，那上帝呢就会荣耀的降临刚才我听到你们的牧师讲说结交了一个印度朋友可能那个印度朋友呢就是关键人数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可能那个人得救之后呢，你发现到了神就做了奇妙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如火如荼的，我们福音马来西亚福音灵议会，我们在这两年呢积极的推动叫做24/7祷告我们知道很多教会都有祷告山、祷告洞、祷告殿祷告的祭坛，都尽量的在推动做。那我们华文部的呢，我有一个梦想我要兴起呢，这两年呢兴起1680个祷告的24/7祷告的勇士。为什么1680呢？因为每一个礼拜有168个小时。那么我所呼召呢，就是说我们。除了我们自己灵修祷告之外，一个礼拜你花一个小时特别抽出来的一个小时，不受打扰的你自己很方便的时间，那一个小时呢，你就专门的为着上帝的心意、神的国、神的意，为着马来西亚我们整个的情况来祷告一个礼拜你只要花一个小时，我们一个礼拜只有168个小时，所以如果有168个人的话，我们呢就可以24/7的每一个小时都有人祷告。可是我也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会睡过头有的时候会忘记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会忽略了这个祷告所以我就想说如果有每个小时有10个人的话就比较安全一点。 如果有十个人的话呢，那我们只要有1680个人，我们就可以呢每一个小时都有十个人来守望，来警醒，来祷告，就是成就了24期。哇，一直都有人在祷告。当我在呼召的时候呢，那么我们教会也有大概200多人参与，那其他教会经过这段的时间总共有700多人呢，已经报名参与这个一个礼拜一个小时愿意付出来祷告了。那当然我们在安排的时候呢，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某一些段落呢有很多的人，方便的时间嘛，有一些时间呢没有人了，比方是清晨2点、3点、3点、4点，四点很少人了，某些时间没有哦，但是一些比较晚上10点、11点就很多人了，或者是一些午饭的时间很多人。哎呀，我说主啊，这个也好也不容易呢，这个也是有点的难题哦，怎么办呢？24期啊，我正在那边挂虑的时候啊，要找多少人才可以填满每一个小时啊？上帝忽然间又启示我一个。很奇妙，说上帝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他真的是奇妙。他忽然间就让我想到，在上帝看起来有没有这个时间啊？有没有几点到几点呢？我看几点到几点是我们发明的哈。上帝呢，从起初一直到末了哈，他是阿拉法，他是俄美加哈，他是创始，他是晨钟。在上帝呢看起来的话，从创造的时候一直到以后终点的时候呢，上帝是看到完的哦。在上帝里面呢并没有这一种的时间的理念，就好像那个 Einstein 呢就有一点的启示，讲到这个时间的观念的时候呢，他说这些启示呢，如果一个火箭它的时间跑得跟那个光一样快的时候呢，那个时间其实就不会走了，那就哇我就忽然就想起来，真的诶，奇妙的。后来上帝我也不明白，那么怎么办呢？上帝说其实在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他是没有改变的，他是亚伯拉罕，他是以撒，他是雅各的神。你看亚伯拉罕死了，以撒死了，雅各在的时候呢，他一直提出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在上帝看起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在他的整个的他的那种的时光的里面，所以我忽然间就明白过来，在上帝其实并没有这种的时间时段那种的理念啊。我忽然间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只要我们愿意在你所定的任何的一个时段，你只要填进去，然后你忠心的去持守啊，那么上帝呢他就能够把我们所祷告的时段呢，他可以按照他的旨意放在任何一个时段的里面，他看为是什么时段就是什么时段。所以呢有足够的人守望的时候呢，在上帝看起来就是24期的祷告啊。哇，我忽然间就明白过来，哇，原来是这样一回事，上帝原来是这么的奇妙。诶，其实也真是很实在的，你看到这个地球转24小时转一圈嘛，我们说现在1点钟，那有些地方就是2点钟，有些地方是3点钟，有些地方是4点钟，有些地方是5点钟，对不对啊？现在是我们是晚上，有些地方是白天嘛。所以那个整个时间的话呢，在上帝来看的话呢，所以这个24期的话呢，其实它重点就在于我们愿意与他警醒一个小时嘛。你能否与我警醒片时一个小时？上帝到今天还是说教会能否与他警醒一个小时啊？所以我们呢，能否在这一方面负起这样的责任，说主啊，我们愿意与你同警醒，这是第二次的机会给教会的。第一次门徒们失败了，他们睡着了，可是呢第二次上帝向我们呼召的时候，当他要来之前，我们是否做好这种的准备与他同警醒，等候他的再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的确很爱我们。最近我一直就有很深的一个感触，常常有时候帮人家主持婚礼，参加婚礼的时候，我就想，主啊，你等候教会，等候你的心腹啊，等候了2000年啊。你们属于帕托有超过50年的有没有？还没有结婚的帕托了50年没有啊？帕托1年、2年、5年、10年很多可能都有，但是50年应该是没有吧， 其实世界的记录啊，你去看那个 Guinness Record， 帕托最久的呢是76年了，76年有一对男女啊，他们就是帕托恋爱，但是订了婚，最后结婚的时候呢，他们是80多岁才结婚了，破世界的记录。但是呢，主耶稣2000年哦，2000年还在等着他的心腹哦，为什么呢？因为心腹还没有长大，还没有成熟，还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他来不可能娶一个小妹妹嘛，对不对？啊，上帝所以很焦急哦，上帝要为他的儿子娶一个心腹教会啊，可是呢，在等着，等着，等着，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愿我们能够在这件事情上好好的思考，什么时候教会能够预备整齐，什么时候教会能够长大成熟。明天早上我会继续的分享一些关于我们的教会马来西亚的局势情况，我们如何在准备的时候看到一些事情需要注意的。如果明天早上如果你们能够来的话，就可以继续来参加。今天晚上当愿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要做一个呼召。我知道耶稣基督是真的带着眼泪向上帝祈求，从2005年我看见异象那个时刻开始到现在又已经9年了，但是很感谢主，当我今天看到教会的时候，教会进步了很多，教会增长了很多，教会呢的确有很多方面呢有个很真的更新而变化，教会真的是在这方面呢有很好的起步。所以我相信呢，这个日子不会再谈太久了，时候到了，如果我们继续坚持下去的话，很快就会看到耶稣基督的再来。好，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用一点的时间在主的面前思考一下，主耶稣他爱我们，他不忍心看到我们有一天落在灾难的里面，落在那种的痛苦当中，他巴不得我们每一个都是那么的成熟长大，每一个都是能够配得上。今天晚上你听见主的道，如果你里面真的有种的感触，说主啊，我愿意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主啊，我愿意与你同警醒，我愿意成为守望者，我愿意很认真的来做好准备，来朝见我的主。如果你里面有这种的感动，你不要勉强，你里面真是说主啊，我愿意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当你再一次向我们呼吁，要我们等候他的再来，让我们不再把我们的精力、把我们的梦想、把我们的盼望放在这个地上，让我们对这个世界有一种重新的认识。我们真是不再追求地上的事，我们真是认真的追求那天上的事。我们知道地上的事全部都要成为过去，不管我们地上所拥有的什么东西，有一天都要被火焚烧，唯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永存。所以今天晚上让上帝再一次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那眼睛所看得见的都是暂时的，那眼睛所看不见的才是永恒的。让我们立定一个心智，我们能够寻找，我们能够寻求那永恒的事，成为讨主喜悦的人。我们开始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知道在地上我们有需要，我们需要过生活，但是呢，我们相信当我们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他都会加给我们的。所以当我们成为一个智慧的人，我们能够做这个智慧的选择。这个时刻如果你已经做好决定说主啊，我愿意 我愿意立定一个心志，要成为讨你喜悦的人，成为警醒的人，成为等候你的人。我愿意在这个关键性的人数里面有份，让我能够成为扭转整个局势的器皿，扭转我们马来西亚的命运的器皿。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智的话，好不好你把你的手举起来，告诉主我愿意，告诉他主我愿意，我要为我的家庭，为我的国家，为我朋友，为我亲戚，为马来西亚的人，主我愿意成为一个守望者，看到马来西亚得到拯救。主我们愿意看到你荣耀的降临，我们看到你来的时候是欢欢喜喜的迎接你的教会。继续把我们的手举起来。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看到有这么多的手愿意在这个世代能够与你表同情，与你同警醒。主我们谢谢你还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学习来讨你的喜悦，来寻求那天上的事。主我们把我们亲爱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带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相信我们有时候会软弱，有时候会失败，有时候会跌倒，但是我们相信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必能够坚持到底。主愿你在这个时刻悦纳我们所献上的，纪念我们所做的决定。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把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 Amen。